读马加伯下第六章。不久以后，王派遣一位年老的雅典人来强迫犹太人背弃祖传的规戒，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，并且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将圣殿转献于奥林比亚德乌斯神，又将隔离经山上的殿宇以当地居民的要求献与克瑟尼德乌斯神。这种种邪恶的侵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，因为圣殿内充满了外邦人的放荡和纵饮，他们与娼妇淫欢，甚至在圣殿的围墙内与女人私通，将犯禁的东西带入殿内。祭台上充满了法律所禁止的不洁之物，并且不准遵守安息日，不准举行祖传的庆典，连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不许可。每月遇到国王诞生的那一天，他们都被胁迫参与祭祀。一到雕尼索节，应头戴长春藤冠参与庆祝雕尼索的游行，且因突托类马城内居民的唆使，王又向附近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城邑颁发一道命令，令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犹太人，迫使他们分食祭品。谁若决意不采用希腊风俗，依法处以死刑。从此可知大难已临头。有两个妇人因为给孩子割损就被逮捕受审，令人将孩子挂在他们乳房前游街示众，然后将他们由城墙高处扔下去。此外，还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里聚集，暗地里举行安息日。有人报告给菲利伯，他便下令把他们活活烧死，因他们宁愿遵守圣日，不愿自卫。至此，我劝告本书的读者，不要因了这些不幸而灰心丧志，反该相信这些灾祸并不是为消灭，而只是为惩戒我们的民族。因为作恶的人不得任其长久放纵，反而即刻遭受惩罚，这实是大开恩的明证。对于其他的民族，上主尽量寒忍，在他们罪恶满盈即施以惩罚。对于我们，他却不是这样，他不等我们的罪恶到达顶点就责罚我们，因此他的怜悯总不离弃我们。虽然用患难来惩戒自己的百姓，却不放弃他们。上面所说的只是叫你们注意。说完这些话，就该言归正传。厄雷阿扎尔是一位杰出的经士，又是位年已古稀、仪表庄严的老人。有人用力拉开了他的口，强迫他吃猪肉，但他宁愿光荣舍命，不愿受辱而偷生，遂自动走上刑架，且把肉吐出。其实凡决意拒绝吃违法食物的人都该如此，宁死不屈。那些监督着违法祭餐的人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，便把他叫到一边，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合法可吃的肉，假装吃亡命的祭肉，如此就可免一死，而且因他与他们多年的交情还可获得优待。但他立即做了一豪爽的决断，这决断相称他的高龄和声望，相称他因积劳而生的白发和自幼至今的善行，正符合于天主所立的神圣法律。因此他说明自己的意见，告诉人快把他送到阴府里去，说，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宜作为，免得许多青年像年高九十的厄雷阿撒尔也接受了外教礼俗， 因我的作为和贪恋残生，他们也都因我的缘故而侮辱其土。如此，不免在我的高龄上添上一层污点和耻辱。况且，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，可是或生或死，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。所以现在，我若是勇敢舍生，我不愧有此高龄，因为我已给青年留下了一个为可敬的神圣法律，甘愿慷慨牺牲的高尚榜样。说完这话，就立刻走上刑架。方才和颜悦色劝说他的人，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，以为他疯了，遂一变而采取仇视的态度。当他受刑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呻吟着说：“具有圣旨的上主，明知我能逃脱死亡，但是为了敬畏他，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会受到很大的疼痛，但我的心灵却喜乐忍受这一切。”他便这样死了。他的死不但给青年人，而且给全国大多数的人民留下了刚勇的模范和大德不凡的记录。